成利就人人想拥有，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，留住这光辉，今天不再等候，奋勇地退出这急流，求命逐利时常多争斗，常尽圈中的欢笑里流，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跌后，长日担忧心神倦透，不奢望天长地久，只要是曾经拥有，今天内心感足够，应走时候决定放手，至爱至恩感谢你恩深厚，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，期望你记住我，今晚分手以后，从旧歌中心灵互扣。争斗，尝尽圈中的欢笑里流，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跌后，长日担忧心神倦透，不奢望天长地久，只要是曾经拥有，内心感足够，应走时候决定放手，至爱至恩感谢你恩深厚，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，期望你记住我，今晚分手以后，从旧歌中心灵互扣，期望你记住我，今晚分手以后，从旧歌中心灵互扣。